啦，欢迎嚟到我哋第三节嘅游日废人，继续有我哋嘅主持阿 Fish 同埋 Ann 嘅。咁上一节就讲到你嗰份冲绳嗰份工啦，咁就好开心咁样。你玩定系做咧？究竟 玩半做啦， 日日都去潜水， 基本上 开心。咁系啦，今次就讲翻我嘅打工嘅生涯啦。咁之前就讲过，打过四份工啦，派传单啦，卖和果子啦，咁同埋免税店啦。咁仲有第四份工嘅，其实我冇谂过会打第四份工噶。 点解咧？ 因为我就谂住呢个免税店嘅工，因为我咪和果子嗰份，我咪话辞咗职嘅，做咗三个月之后，我就唔续约啦，算啦，我净系做一份算啦，即系费事打两份，同时打两份 系 有啲辛苦嘅，其实大佬十九年勤系咪？我讲讲，咁跟住就谂住啊，一心一意好啦，净系做免税店啦，因为免税店嘅人工都唔错，跟住又近屋企，又自由啦，我咪讲个编 schedule 嘅话，系可以任我自己编噶嘛，咁我谂住哦，叠埋心水做一份够啦，跟住去玩啊，跟住点知咧呢个免税店嘅生意咧就好劲不常，其实佢系2016年3月先开嘅，咁但系佢开嘅嗰个位咧， 好新 系、好新，真系好新。佢开嗰个位就喺萨卡耶，就系名古一个叫荣嘅嗰个地方啦，唔知道你有冇去过啦？咁嗰度其实虽然就话好集中，好多百货公司，好多商场，咁但系其实佢开嘅嗰间百货公司咧有啲噏耷嘅，即系佢所位处嘅百货公司有啲噏耷嘅，咁客人就唔多，同埋你免税店佢都系服侍啲游客为主啊，咁如果冇游客嚟冇团嚟咧，基本上咧就系拍互应嘅，真系冇嘢做，真系企喺度倾偈，攞住个扫尘嗰啲尘扫扮下嘢咁样扫下啲尘， 好闷喎、 真系好闷，真系挨时间嘅。其实每日喺度，我真系都唔知道自己真系企喺度白斗人工，真系有白斗人工嘅感觉。咁因为生意咁差咧，咁所以其实佢咧系咁 cut 人。佢开头嘅时候好多人嘅，咁个铺头有啲叫派遣嘅、派遣就系其他嘅，即系唔系呢间免税店直接请嘅、就系佢嗰啲派遣公司系啦、派啲人过嚟叫做帮手 sell 嘢。咁、我呢啲叫 alubaido 咧，就系直接系间免税店请嘅。咁、分咗派遣啦 ，alubaido 咧就我呢啲打工啦 part time 啦。另外仲有契约社员同埋正社员嘅， 即 系有好多种类嘅人喺度嘅，咁另外如果卖药房嗰边咧，即系卖药嗰啲眼药水啊、胃药啊嗰啲咧，嗰度仲会有三个嗰啲着袍嘅人进驻，即系你平时去药房买嘢啊嗰啲，咪有啲着袍嘅人喺度嘅。咁另外都仲有嗰啲人喺度嘅药剂师，系啦系啦，咁样就真系佢哋对药方面嘅知识就多啲嘅，有咩就问翻佢哋，即系其实好齐全噶啦，啲人都人脚齐备。咁但系生意真系。真系对唔住啊！真系差嘅，好差嘅。所以咧，佢哋开头三月开张啦，四月嘅时候佢哋已经 cut 晒所有派遣啦，一个月之内冇晒所有派遣。 哇！ 派遣都唔少人噶，都有成十几个人噶。 我系戥嗰啲派遣彷徨啫，即系嗰啲派遣员工咧。 嗰啲派遣嗰时就哎呀，原来做一个月就唔要我哋噶啦咁样。我话系啊，咁你哋点算啊？冇办法啦。咁派遣公司会再帮佢哋揾工嘅。 系咪都有啲台好多唔同国家台湾？ 系啊，唔同国家嘅人啦，有中国啊、台湾啊、越南啊、马来西亚、日本啊都有。即系因为免税店要讲唔同嘅 language 啊嘛，系咪先？咁所以各式各样唔同国家嘅人都有嘅。咁系啦，咁佢 cut 晒派遣之后，咁。都相安无事嘅，咁间中都有啲团嚟嘅，咁但系再过多一排啦，我谂到头先嗰时好似系六月七月，就听到个传闻话唔得，生意真系越嚟越差， 即系而家差唔多呢啲时节嘅咯， 系啦，冇错，唉，跟住佢话阿 Lubaido 都唔要，都要 cut， 即系我哋呢啲 Kubi 啦，但真系。即系第一次系俾人炒啊！个感觉系嗰阵时咧，我哋呢啲 part time 咧就其实有我啦，一个台湾女仔，跟住仲有两个中国女仔，好似仲有几个中国女仔，其实唔多嘅人数，我谂系六七个啦 ，part time 只系得。系啊系啊，因为佢都 唔多噶啦， 多但系唔算多 part time， 因为佢都多正社员同埋多契约社员嘅。 佢面积几大都计唔计讲 讲？成睇下先，其实嗰间百货公司咧就系叫做远荣嘅，唔紧要啦，讲埋啦。咁嗰间百货公司佢就七楼层噶啦，已经包咗。系啊，咁七楼半层其实都好大噶啦。咁样咧， 系啦，都大啊，七楼半层，系啊，同埋所以佢先至好多员工啫嘛，其实都多人嘅。咁但系佢而家生意咁差，佢而家就话连阿 Lubaido 都要 cut 晒，即系九月之后就全部所有都唔要啦。跟住我就吓，唔系啩？九月之后就唔要，因为我个 working holiday visa 去到十一月嘅， 即系原本系谂住可能啊成段时间都可能做晒， 系啊系啊，就做到十一月， 就唔使再做， 系啊，或者做，因为我十一月三十号我就要翻香港嘅，咁我或者嗰阵时就系谂做到啊十一月中到啦，咁我就剩翻两三个礼拜去玩，咁而家话你完全打乱晒我计划咯，嗰刻我就系觉得吓。你九月就话，虽然佢有讲定，佢虽然系七月嘅时候就讲定，七月定八月啦，唔记得七八月到啦，佢就讲话九月咧就唔要话 Lubaido 唔会相信呢啲机会系发生喺自己身上噶嘛？ 吓、啊，差到连系咁 cut 人 cut 人 cut 到我哋， 系咯， 跟住系人心惶惶嘅嗰阵时，真系啲契约社员同埋正社员都惊嘅。虽然正社员佢冇得 cut 噶啦，契约就睇下完咗唔续约咯。就是说 其实真的两三个月，即是好像我之前那两三个月真的很难做。 是啊，真的剩下几个月了，那时九月就不做，十月是咯，九十十九月头就不要了，那就剩下三个月，我心想怎么算三个月怎么找工啊大佬。真係唔會請，其實因為你個 working visa 人哋見到咧，你得翻三個月之內唔做得長咧，佢哋就唔會請你噶啦。 通常半年或以上 嘅。係啊，半年或以上。咁我就諗啊，咁其實即係要揾好似你咁啦，温泉酒店啦，係咪？因為係兩三個月嘅啫嘛，嗰啲合約係。 因為佢係有分旺季旺季喎，唔係你幾多個月都請 啊？係啊係啊係啊！咁但係我又成日聽聞你哋嗰啲辛酸。真係好辛苦嘅，同埋我都同啲同事啊日本人都讲过，哎，我可能就做温泉酒店囉，如果搵唔到啲即係搵唔返啲 sales 嘅工，跟住佢哋个个都个个係啦，每一个人不论日本朋友、中国朋友、台湾朋友都系话唔好啊，你做唔到㗎咁样，你话第一句你做唔到㗎 ,ok, 即係我个样系似唔埋得苦嘅，佢哋觉得。同埋佢话真係好辛苦，真系会俾人恰，同埋真系会无手无脚，有嘅，即系每一样，即系各样 都可以发生， 系啊，即系所有嘢都可以发生咗呢温泉酒店，同埋咧，佢哋真系觉得我不能体力劳动，佢哋话真系会好攰，因为要执房又要好早起身，啲搬搬抬抬可能都要做嘅，即系睇下你揾间大嘅温泉酒店定细嗰啲啦，细嘅就真系乜都一个 大细都系惨噶咯， 系咯，你哋真系同埋听得多你哋啲辛酸史咧，我自己其实都惊惊嘅， 因为我 po 晒上网嘅， 系啊，冇错，我日日都睇到，但其实咧，我之前即系去 working holiday 之前，我就有谂过真系想做嘅，即系想试下做温泉酒店，因为贪图系可以每听完新鲜先知，发现原来是不得意的。 看你撞不撞到 Mr. Bean 咯，同埋个后辈咯。 我都惊我会爆发啦，我是那些燥底人嚟，其实冇睇过呢个样。 我半年嗰半年咧，我又唔系日日浸温泉嘅，嗰啲皮肤真系好滑噶。 哎呀，系咯，系啦，咁系啦，我就贪图呢样嘢，于是就开始冇有上网揾工咯。跟住睇下啲温泉酒店，我就已经 send 定 email 过去噶啦 ，send 定 email 过去啲 agent 嗰度噶啦。咁就睇中咗几个温泉，其实我自己就好有几个温泉我好中意嘅。我鍾意銀山温泉、成旗温泉。 正喎、 啊。係啊，銀山温泉好隔絕，係啊。即係一真係入咗个温泉区你就其实唔使出嚟啦。唔使隔絕个銀山温泉真係。係啊，成旗就好少少嘅。咁成旗搭返出市区、即係成旗喺冰库院啦、近神冰库院即係神户啦、神户嗰院啦嗰头啦就都近京都嘅。咁搭返出去都唔远。咁我就嗰时以呢两个做目标就 send 出去就搵啦。咁同时呢我都留意住名古屋有咩工嘅，因为我实在好鍾意住落咗之后我真係好鍾意，同埋。 即係 keep 住係住喺嗰个 ,keep 住住喺係呀嗰个 share house, 因为你都见到几靓㗎啦，係咪先。我真係唔舍得走啊，同埋我认识咗好多朋友呢、你嗰一刻就会哎死啦，我要离开呢度啦。 再爱靠朋友。 再爱靠朋友。我唔想离开呢度住喎、我真係想留到最后一刻。因为嗰时已经真係决定咗，因为我初时都话我想周围搬㗎嘛。但住落咗又识咗好多朋友之后，我就唔想离开呢个地方，我想好得留到最后一刻，咁点知你炒我、喎？咁我就唉，同时就揾下睇下个天系咪真系要我离开名古屋咯，咪、同时揾下有冇名古屋嘅工咯，跟住又登记咗啲派遣啊，又上翻嗰啲town work 啊，嗰啲网啊、apps 啊嗰啲，系啊，总之疯狂揾工啦，又要再一次疯狂 揾辛苦。 你点会估到你最尾嗰几个月无啦啦都要系咯，疯狂揾工，你真系估唔到噶。咁跟住咧。啊！又好彩，又真系俾我揾翻份喺名古屋嘅工，揼揼冚咁啱有派遣就有份工，就系喺 名古屋 JR 名古屋站的某一个百货公司、就有一间即百货公司入面都有铺头㗎嘛，卖袋嘅。咁就卖袋嗰间铺头咁啱有一个 staff 呢，佢就有啲病啦，就要请假请假两个半月。 哇， 啱啱好就系嗰段时间吸吸含真系 OK 喎、 啊，我觉得咦，真系又衰唔晒，啲运都唔系、 哎。你不嬲都唔衰、啊， 其实我都 其实我都机会嚟嘅，可能 系啊，机会嚟真系好 lucky 啊！咁就介绍咗呢份工俾我，咁就见咗个店长，咁、店长真系好 nice 啊，又系倾偈咁样噶咋， 真系好啊，即系个幸运女神咁样罩住佢， 我真系系啊，好感好感恩， 系咯， 真系好好彩，咁就。一 interview 完之后即刻就话请我啦，跟住就即刻问我傾几时可以开始返工啦，因为嗰个同事佢都有病，所以要请两个月假、做手术啊休养嗰啲，咁所以我就啱啱好可以摄到佢呢一个时间囉。 咁好好。 係呀，咁就变咗第四份工就去咗名铁百货入讲咗。 唔紧要啦。 唔紧要啦，係啦。嘅入面嘅其中一间卖袋嘅铺头呢，嗰度就係做咗继续卖，就继续做我 sales 啦，可以做。 咁、你即係 sales 嘅生日。其实基本上 全部 喺日本都係 sales。 係因为我想试下做 sales 喺日本。 係呀。sales 係一个几特别嘅行业，同埋接触到好多唔同嘅日本人啦。 日本人因为係啦，行名铁百货嘅就真係全部日本人、就唔同之前免税店、免税店就係接触外国游客多啦。咁呢个名铁百货呢，外国游客都有嘅，少量啦，少部分人会行啦，但大部分同埋呢间铺头啊，买呢间袋嘅，即系呢间卖袋嘅铺头嘅客咧，基本上都系日本人嚟嘅，因为比较少外国人知道呢个牌子啊，呢、个牌子冇摆，即系冇冲出海外市场。啊，佢哋之前出嗰次喺上海开过分店嘅，跟住可能麻麻地啦，咁就撤离咗啦，咁就净系日本入铺头，即日本都好大嘅，做到好多分店嘅，好靓 ，Oshale 真系好靓，系我好中意嘅 style 嘅铺头嚟嘅，咁就系啦，好好彩，咁第四份工就可以喺呢个铺头做啦，又系好好彩遇到好多好好嘅同事，系啦，同事好好啦，店长都对我好好，又系好肯教我，完全就系、除咗好彩，都系用好彩嚟形容我自己啦，同埋啲客都好好、因为其实嗰间铺头咧。人唔多嘅，我啦，店长啦，同埋一个同事，三个人嘅啫。咁、有时呢一开铺呢分早间夜间啦。早间一开铺时候或者夜间到临收工嘅时候呢、其实得一个人㗎就会。即係中间嗰段时间黐埋先会有两个人。其实好驚㗎一个人嘅时候、因为全部都系日本人，所有嘅 staff 都系日本人。我谂嗰间嘢得我一个系外籍人。嗰啲对应其实开头呢我真系好驚，我驚唔識講講錯咗、你知啦，全部敬語，你要介紹個袋，真係要 sell 嘢噶啦，你真係要介紹個袋，唔止呢啲啊，你係要介紹個袋啊，呢個袋係咩質地，你話俾佢聽，仲有咩顏色。即系 好难啊！呢啲 死背咯，死记咯，你系要 sell 袋用日文介绍一个 product 俾客人，要用敬语，所以店长都同我讲，其实到时你个敬语唔记得唔紧要，总之你系佢哋知你哦系有礼貌，你系知你系外国人 ，keep 住笑，佢觉得你讲到已经好好噶啦，同埋啲客真系好好，日本客嚟嘅，全部都系好有礼貌，佢唔该翻你转头嘅，你帮完佢之后系啊，同埋佢知你外国人，佢都真系会原谅你，都会。体谅，佢觉得啊，你介绍到个袋，又话到俾我听有咩颜色，佢又顺利买到个袋， 冇错， 好好噶啦，同埋嗰刻好开心噶，你顺自己一个人嘅时候，你顺利咁样 sell 咗个袋， 好有成功感， 系啊，真系好有成功感，佢真系。唔该，你到最后你真系啊，真系攞埋个袋送佢出门口，因为大家可能买过嘢都知噶嘛，百货公司就 系 攞埋个袋送个客出门口， 嗯、 要鞠躬，系、啦，咁样嗰刻你就觉得啊，我做到嘢啊，好有成功感，系啊，好开心啊，所以呢一份工系。真系又系学咗好多嘢。 佢翻嚟见到你开到单，你佢都觉得好成功。 系啊系啊系啊，啊啊店长 好开心。 我店长就系、哇，你成功咁样开到单啊，一个人，哇系啊，我觉得好开心，好感动啊，系啊，所以我觉得系就系最尾呢一份工系。好彩免税店炒咗我、 系啊，其实我都觉得系好彩。 我嗰刻觉得系啊，因为学、免税店其实学咗啲咩咧？学咗啲化妆品嘅嘢咯，只系 点样免税？ 系啦，系啦，系啦。咁但系 学得最多嘢，始终系讲日文嘅工系学得最多嘢。 冇错，呢个真系。 所以我嗰一刻反而就系之前嗰啲，哎呀点算啊？嗰啲不安嘅感觉冇晒，系、多谢你免税店，多谢你， 多谢晒， 多谢你炒咗。 而家个免税店已经唔存在噶啦嘛。 听讲缩到好细啦，已经、即系已经唔系七楼半层咁样啦，已经系缩到，系啦。不过呢间免税店都大嘅连锁式嘅，应该大家可能香港唔会行噶啦。不过免税店，但系 药妆店咯， 药妆店会行咯，系啊。但系都大嘅连锁噶，佢咪但系名古屋呢个地区嘅生意唔好咯，咁冇办法祝佢好运啦。但系。唉，最尾呢份工， 但你真系好好运， 系啊，我都系 呢个系真嘅， 系啊，感激嘅。咁好啦，咁讲完晒啲工作啦，咁我哋第四节翻嚟就睇下我哋，之后嘅去路会系点样咧？三个月系啦，完晒咯，咁我哋之后。